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

珍惜在心底。谁能人在天际，让我还有暖意，仿佛在他怀里，哦，仿佛没有距离。幸福已经决定，累了睡在马路上， 不住你。 Thank you.

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风，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也抵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剪也抵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

cross my new eye. Are you the weary guy? Do you like money and what it can be? Where would you wanna hide? What would you seek?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thought? What do you want? No one can see. 每天骗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不要自己。 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 男男男男，只要你开心。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尖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欢喜丰满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演，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不要自己。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男男男男，全部都拿去。男男男男，什么都给你。男男男男，只要你开心。 自己哦， 男男男男男男，我的爱给你， 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

说不再需要我关爱，你说爱我不能发财。 Thank you.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手贴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全世界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烦闷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加点自己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哦，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You wanna say love.只是童话，全世界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耍一点疯狂，拨乱你的头发。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手贴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世界改变，你也

潮湿。

爱让我变得看不开，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 手就这样，我连做梦也感觉受伤。一年过了，还是一天，计算着慌张，计程车上的音响，我们最爱的情歌，这一刻却重重击破思念的心脏。夜深了我怎么办，寂寞了谁在身旁，心情变得好复杂，想他念他恨他，一个人你害怕吗，细数过满天星光，说好永远不分开，多假多假多假，让记忆长出翅膀飞翔，心放空了寂寞好冷。掉下我脆弱，情人节开始时长，别人庆祝我却很失落，秋天过了冬天漫长，欢愉而感伤，我们天真追求的梦想，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时光。夜深了我怎么办，寂寞了谁在身旁，心情变得好复杂，想他念他恨他，一个人你害怕吗，细数过满天星光，说好永远不分开，多假多假多假，让记忆长出翅膀飞翔，心放空了寂寞好了，寂寞感冒全都可以好的，想多痛都释放。